手不及，却只能想象而已。 像少了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心。我们从不诚实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我会期待 范玮琪2007年9月4日推出的第七张专辑《哲学家》当中这样一首《是非题》，直率励志也是他音乐当中的标签之一，因为声线比较清亮，就算是苦情歌也会让他诠释的多一些明媚的色彩。而下面这一位歌手的身上的标签是亲和力，他的情歌甜而不腻，纯情当中又有一些知性，不止让人沉溺，有时也会让人清醒。我们就来听2000年专辑《勇气》当中这样一首《爱你不是两三天》，我们有请梁静茹。稍后我们将会继续中歌榜。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没你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你是否想念我，还是想我却和寂寞走。好像听到

2004年9月，王铮推出专辑《春风》，刚才听到的便是专辑当中这样一首《明日午后》。王铮不仅有温润清新的嗓音，科班出身的他还有不错的创作实力。同样是在9月份，2001年，黄舒骏推出精选集《改变1995》，一共收录22首他最满意的作品。那下面这首歌曲有一点酸葡萄的心理，分手之后呢，用一首歌来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我们就来听黄舒骏这首《他以为他很美丽》。 经不起一片寂寞飘落心里，我实在没出息，不可以，我一定要专心。为什么春天加上青春期，我就克制不了自己？可以，真是最大的勇气。爸爸说考上大学后春天才会真的来临，时候怎样叫什么样的女孩子不可以。爱因为她很美丽，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我一点都不在意。只有头发还可以，我理都不想理。人家说我们考上医学系的学生最得意，蹲在家里自然会有人来相亲。为什么我一年到六让我你只有病人爱喜剧，他们说将来开业赚大钱，春天才会真的来临，时候要娶什么样的女孩子不可以。啊，因为她很美丽，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我一点都不在意。只有头发还可以，我理都不想理。自古英雄总是爱美女，不是英雄也爱美女。这年头的英雄和美女如何定义？是谁曾经这么告诉我，内在没获得最后胜利？直到你在说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东西？坐上车子，驾着越名贵，里面女人就越美丽。什么道理？我就没这个福气。今年过年我就37，拥有事业还学历，为什么就是没有爱的讯息？究竟我还需要多少努力，春天才会真的来临？到时候难道只要是女孩子就可以？ 实只有背影还可以，一点都不在意。他以为他很美丽，其实只有头发还可以，你都不想理。他以为他很美丽，其实只有眼睛还可以，你都不想理。只有衣服还可以，你都不想理。 好了吗？

都因心中充满了疑惑，我假装无情，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其实是痛恨自己的深情。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健《深丁小夜曲》，还有这样一首水木年华的新歌《坦白书》。那这首歌呢，前进七个位次来到了亚军位置，和李健的歌曲呢也是前后的位置。这首歌呢是根据当代艺术家马良的文字作品来改编谱曲的。从李健作为第一代水木年华的成员，到现在陈秋桦的加入，已经是第四代的阵容了。而我们本期榜单的榜位活动也是空前的活跃，除了坦白书前进了七个榜位，另外单周上升幅度在十名以上的就有三首歌，其中升幅最大的火箭歌属于上周第30名，本周第14位，前进了16个榜位。这是徐佳莹的影视单曲，来自于电视剧《说再见》的片尾曲《最远的远方》。 你光中你模糊的轮廓，伸出手想拥抱就穿透，也许这是幻影，是美梦，只等你察觉后唤醒我。是否会靠近你，整个全心心亮了？是否会有个人听我对你说？如果最远的远方才有风筝的流浪，如果我不放弃的眺望是否有星光，如果烟火的阑珊给我寂寞的哀伤，如果你的眼神给了我方向感，我也会给你。记得眺望 是否有星光？如果烟火的阑珊给我寂寞的哀伤，如果你的眼神给 到的是在刚刚过去的东京奥运会期间发表上榜四个星期最好成绩冠军，本周反弹13个榜位排在第12位，孙楠和周深带来这样一首《中国加油歌》，也是王品九和常石磊共同创作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上榜第二周，本周有10个榜位的升幅排在第16位，曹轩宾这样一首《亲爱的远行》，稍后还将听到本周第5名蒋凡的《关》。 有一个你狂奔在高原里，另一个你无声的叹息，没有人能够明白你，快乐不透明，痛苦不彻底，很高兴你是不甘心这样放弃，很心疼你倔强的眼睛，有些泪需要休息，时光里染上的印记需要洗涤，我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去感受平凡里和

听容易唱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啊，无尽的伤痛很爱回忆在心中，噩梦如幻，星光正璀璨，来去无恙，寻回忆里何聚散呀，望期盼。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接榜预热这一时段，首先关注到的是本周的推荐新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新歌四号，萧敬腾时隔三年个人新专辑的亮相主打歌《已读不回九四五》，一起来回到美好记忆的过去时代。 日落照在脸上，热热的。这周末去哪儿玩呢？靠在我肩膀，你自言自语，把袖口一角卷起，夏天要过去。听说午夜会有流星雨，买好多吃的东西，拿给我看你抄写的歌词，小时候胖的样子，关于你的事。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当初你给我第一个拥抱，你害羞着撒娇。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跟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天气预报午后还有雨，送雨伞楼下等你，说没干透的衣服别穿，喝水速度要再慢，嘘寒过温暖。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当初你给我第一个拥抱，你害羞撒娇。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边饭盒上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就给彼此那一些承诺，完成的差不多。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边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你留的灯饭盒上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一首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日常的浪漫情歌，来自李荣浩个人新专辑的第二首亮相单曲《我们好好的》，中歌榜本周新歌一号推荐。除此之外，还有周深、王源、曹阳、彭佳慧、旺姆、高晓攀、素涵、徐子未的新歌也都进入到了本周中歌榜的推荐行列当中。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本期的榜单在排头位置依然保持强劲的势头，李健的《深町小夜曲》成为空降冠军。不过上周的排头歌曲却有大幅度的成绩下滑，我们就来听下降20位来到第21位张杰这首《仿佛昨天》，稍后还有第19名张靓颖的《无望》与你共同分享。 年少时轻狂又怎样，烦恼不易成长，现在怎么都想回家晚点晚，长大不简单，跌跌和撞撞

任何奢华，谁安然在窥探江湖多零散，尘埃落定一生也昙花。酒意沾地青山，听昼月相伴，芳草暗起云烟，世外仙悠然。谁恨地前尘散，轮回都看淡，曾经旧梦千金也不换。愿勿忘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换余生相伴，白衣云雾山，何以去万川？闲看天色暮，剩人间无数纷扰都不管。愿勿忘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渡劫难万千，换余生相伴，白衣隐巫山，何以去万转。闲看天色暮，闲人间无数纷扰都 这首来自张靓颖温柔缱绻的新国风作品，也是动画片《魔道祖师》的主题曲《无望》，本周来到第十九名。而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本周榜单上榜时间最长的恒星歌，也是在榜唯一榜龄超过十周的歌曲，上榜十一周，最好成绩冠军，本周第39名。这是来自李健的《门》。这里是全年无休好歌不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明天同一时间接榜专题时段我们再会。 我在寻找一个人，多年前离开家门，他相信世上有奇迹，他不信神。他走很远，冥冥之中是谁打开那一扇门。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闪现他身旁。他看到，他迷惘，没有翅膀的人却飞向云霄。是什么在燃烧，照亮了黑夜？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